会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校园生活？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 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里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 疑。你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 一个悠闲愉快舒适的十一长假眼看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今天呢，很多朋友都从美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跟大家聊侦探推理小说来烧脑，这个倒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不过没带给我们的感受，这就让我们很感慨。其实最早就是古典派侦探小说诞生之日的时候，尽管他们所营造的那种小说的环境也非常幽闭，或者是黔驴技穷的缘故，当然我这么说有点得罪人，好吧，那我就说有这种创新，或者是基于当代社会作品和作家的时候都是中规中矩，要不然咱们就说这部书，要不然我们就介绍这个作家他的系列作品等等，戏学所要求的那样，就是说有的时候把好像看似完整的逻辑关系打乱，重新排列组合，也许会带给我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说侦探小说历史上的侦探们。侦探们实在太多了，或者叫刑事侦查学里面的一个术语，把两个相类似或者有明显不同的现象、痕迹、证据，完全不一样的结论。今天拿出来给各位比对的是两位，可以说一老一少，一位是飞升和很熟悉，那么另外一位呢，可能有的侦探小说迷会知道，但是呢，我相信知道他的人绝没有福尔摩斯多。是谁呢？因为对于大家来说，福尔摩斯刚才我说了非常熟悉，那么方木是谁？方木呢都办过什么案子？为什么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我们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不好意思，今天的嗓子稍微有点，对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山小朋友。黄山小哥呀，我跟他接触了以后，大概我们在一起，可能对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黄山小朋友。黄山小哥呀，我跟他接触了以后，大概我们在一起可能接触有 一个月了吧，应该 两到三次呗。啊，黄山一会儿说话的时候，距离话筒再稍微近一点。 好的。 啊，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两个人物啊，两个侦探人物，福尔摩斯，大家谁也没有见过。那么方木呢？方木大家也不熟，也没有见过。如果你想见方木的话，你不妨看看视频，来看看黄山。我认为黄山的很多性格特征和方木很像，或者说方木他作为一个大学生侦探的形象，其实呢作家在塑造他的时候应该很像，或者说方木他作为一个大学生侦探的形象，其实呢作家在塑造他的时候应该是 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同学里面是有相类似的人的。我说的不是侦探，我说的是人物的性格相对比较的沉郁，用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话叫比较闷，不太爱说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广泛的交往啊。当然黄山我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没有一点没有冒犯的意思，就是可能就有这样的人。比如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身边就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好哥们儿，老铁那种特别好的好朋友没有。对，所以呢方木他的性格和他的经历才更加引起我们的一种思考和关注。也就是说，作家为什么会塑造这么一个大学生侦探，很有意思。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老规矩，就是说呢你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和一直播来看到我们的视频，当然通过广播来收听，这也是一个主要的渠道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够有机会有时间的话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追案组。那这个追案组呢，大家也可以进去一起来聊天，互粉一下。那么如果今后我们会有相关的活动的话呢，也会叫上你，好吧。那么我们就书归正传，来介绍一下福尔摩斯和方木啊，这一中一外两位侦探的形象。那这样黄山，要不要我先开始。我们两个分了一下工，因为我的年龄比他大很多，当然我要去介绍福尔摩斯了，黄山呢就来介绍方木。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架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谁说的不够完整呢，我们互相可以补充，好吧。那我们开始了。 好，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是谁呢？这个其实不用介绍，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是19世纪生活在英国伦敦贝克街221号 B， 对 啊，221号 B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门牌号在实际上在英国伦敦是不存在的，但是后来伦敦呢地方当局他为了扩大他的旅游业，专门找了一个地方把他就弄成了这么一个福尔摩斯先生的故居啊，这是后话了，不说了。福尔摩斯在作品当中他生活在这儿，他是一个，据黄山刚才给我介绍，这个我还真没有发掘出来啊，是黄山介绍，他说据他考证，福尔摩斯是一个落魄乡绅，他是一个英国乡绅的后代。乡绅嘛，当然家里面占着房躺着地，很有钱。但是到了福尔摩斯这辈呢，家道中落了。其实呢家道中落，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一贫如洗，他没有穷，他有钱。他在伦敦呢租了一间这个不错的这个二层小楼， 对， 和华生医生两个人合租。并且呢他的哥哥叫麦克罗夫特，麦克罗夫特还是英国这个当时英国执政当局英国政府里的一个负责情报系统的一个高级官员。那就说呢，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草根，他不是，他是一个应该说是寄居在伦敦的绅士。从他的作品当中观察，我们认为他应该在那个时候没有生存之忧，他不需要挣钱养活自己。因为他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当事人也曾经提出来说如果您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我可以给您报酬。但是福尔摩斯都是不能说嗤之以鼻，但是也很不屑，就是可见他不在乎，他不需要这点小钱，可见他还是够花的啊。他是这么一个人。而且福尔摩斯呢，按照这个介绍当中，他好像没有大学的经历，但是呢涉猎很广博，他真的是多才多艺，是一位小提琴的高手，同时还是剑道、拳术、格斗术的高手。那么对解剖学非常内行，对医学他不是都了解，他不是大夫，但是呢他对毒药学非常的熟悉。那包括呢他对于比如说像气象啊、地理啊这些，他都具有相当的足够他去办案的常识。请注意，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常识，而是足够去办案的常识，这对福尔摩斯后来的探案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当然至于性格呢，福尔摩斯这个人性格比较的孤僻， 应该说刚才我说到的方木没朋友，福尔摩斯也没朋友，除了华生之外，而华生是没有办法，两个人因为要共居一室，合租这个小别墅或者这个小二层楼，所以他们才聚合在一起。好吧，福尔摩斯大概就这些，我相信大家知道的应该远比我多，那就是一会儿我们再互相补充。接下来呢，请黄山来详细的介绍年轻的中国大学生侦探方木。 好，那么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方木的情况。福尔摩斯呢，说起来大家肯定都会很熟悉，那么方木给人的感觉应该就是更加的亲切一些，因为他毕竟是出自我们的本土，也就是雷米老师所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们读起来呢可能会不光是年龄啊，或者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这一系列的因素方面的影响，我们都会跟他产生更加亲近的距离。那么方木呢，如果你在人群中或者是在书本中看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这样一个形象，瘦瘦弱弱的，白白净净的，然后戴着一副眼镜，可能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孤独的静静的看着周围的人，像是在审视，也像是在畏惧，像是在远离，在疏远，也就是像刚才警长先生所说的，很孤僻的一个人。当然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他在大学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跟很多的大学生一样，都是很阳光很乐观的一个学生的形象，偶尔会跟寝室的同学在一起嬉笑打闹，或者是偶尔的打趣几句，但是这样的一个阳光快乐向上的少年，却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凶杀案件之后，逐渐的蜕变成一个心思沉静敏锐但是又很孤僻的这样的一个人。期间的案件的经过就是他大学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案件，也就是第七个读者事件。这个第七个读者事件我们先卖一个关子，后面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经过这个案件之后，他受到了强大的心理创伤，变成了一个阴冷孤僻感觉是不近人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在生活中呢也常常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后来有一个警官说是去找他，问同学知不知道方木这一个人，同学就跟他讲，在操场上一个人独自打篮球的那个人就是方木。这也可以看出方木他我们都知道篮球它是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运动项目，但是方木却是一个人在打篮球，也可以看出他是确实没有一个真心相交往的朋友。当然这也不能是全然怪他自己的性格因素，在雷米先生所述这一系列的小说第二部，也就是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窥见一些端倪，就是这个在画像中的主要的犯罪嫌疑人是他的师兄，他的师兄因为嫉妒想要跟他较量，师兄设下了一系列的犯罪迷局，想要等着方木去破解，而这一些犯罪迷局的背后是要以方木的身边的最亲近的同学朋友下手，以他们为受害人，这样让方木产生的内心的创伤是十分的让他十分的崩溃，好像每一个亲近他的人都有可能面临着危险，这也让他自己不是不敢交朋友，周围的人也害怕方木是一个罪恶的种子，好像跟他亲近就会面临着危险，面临着罪恶，周围的人也害怕方木是一个罪恶的种子，好像跟他亲近就会面临着危险，面临着罪恶，这也为他的性格的形成埋下了伏笔。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不过我在这儿就是说一点啊。我感觉这个大家就不要回去那个再去翻回去听了啊。黄山好像刚才剧透了。你刚才说到的是画像的真凶是吧？ 对，我说到了画像的真凶。 好吧。 因为 我没有告诉你这本书我没看完。 好吧，因为我们后面讲的是第七个读者案件。 嗯，好的，没有关系。 嗯， 其实这个呢，因为这部系列小说呢也出版了几年了， 对， 相信呢在这个读者的心目当中呢，其实很多案件的真相呢，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就像福尔摩斯，我们要今天还说啊，这个四千名也好，还是雪姿的研究，还是巴斯克维尔的庄园的猎犬，我们都不告诉你。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雷米，刚才这个黄山，他无意间就把方木的作者这个名字就说出来了。这个不叫剧透啊，这是应该的，因为接下来我们还要对比这两位作家。雷米的小说，他的风格和这个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这个系列小说是不一样的。这个也就是决定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雷米的方木，他在很多地方和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真的是恍若隔世。当然，这两个人物绝对是隔世，正是因为隔世，我们拿来对比才更有意思。好，那么下面就说到这两位作家了。我们要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位作家，简单的介绍，因为柯南道尔大家都非常熟悉，而且呢我们也不想在这儿呢描述这个柯南道尔老爷爷的不平凡的一生，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为什么呢？一个是大家都知道了，再有一个呢，我们更多的是选取他和这两个侦探人物有关的内容。那么这当中纵观柯南道尔老爷爷的一生，他和福尔摩斯就是他的最大的交集在于哪儿？其实在小说里头他已经自己剧透了他的这个应该扮演的角色，或者他的真实的人设是谁呢？是不是福尔摩斯？是华生。因为柯南道尔是个医生，他是个职业医生，而且他的医生的经历其实也不短。也就是说，福尔摩斯这个作品当中，福尔摩斯在办案的时候运用最多的其实是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些知识无一例外的来自于华生，来自于柯南道尔，对，来自于华生，来自于华生的那个原型柯南道尔。就其实华生才是真正的柯南道尔。我们看柯南道尔的那个画像其实和华生也很像，很忠厚，很老实。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可能有着另外一个柯南道尔，他的自己的形象被他否定了，他塑造了一个高个子，这个鹰钩鼻，锐利的目光，性格很孤僻，不善与人交往，并且经常会有一些很怪异的举动，比如说拿一块猪肉在家里面用鞭子抽，人家问他为什么，说你疯了吗？他说不是，他说我是在用这种方法来感受或者来了解一下，比如说一个人被杀害之后多久，他的这些身上的伤痕他才会发生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方面的这种反应等等。当然这实际上还是柯南道尔的医学知识在起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法医学的一部分啊。就说我们看侦探小说、推理小说，很大程度上讲有的时候也是在了解各种各样的新鲜的知识，这些知识也许可能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们仅仅是出一种兴趣爱好，而且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就是看了我们也未必会懂。但是呢，它潜移默化的会影响到我们看世界的这个角度，和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生活观乃至于安全观，这一点特别重要。好吧，那么柯南道尔就简单的介绍这里。大家记住，柯南道尔是个医生，所以他的医学背景严重的、极大的影响了福尔摩斯的断案。好，那么接下来呢，由黄山给大家来介绍雷米。 好的。雷米老师呢，他的职业原身是一个公安类大学的这样一个讲师，本身是从事 主攻的专业方向就是犯罪心理学，然后就从事的是教职工作，在公安类大学里，所以他对于犯罪心理这一些方面的剖析是非常的贴切，也是很切实的。所以我们在他的书籍系列作品当中，就会看到许多对于犯罪者或者是主人公方木他们的一些心理活动的描写，是从雷鸣老师他的专业方向对我们进行剖析，展现出一个真实的或者是完整的心理世界。当在我自己私下里去读雷鸣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被这些心理描写所深深的触动，就是了解到更多那些看似是疯狂的变态的杀人魔，他们背后原来也会有诸多的隐情。当然这并不是为他们开脱，而只是想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做出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样讲述之后呢，我们或许有了更多对于他们的性格的一种了解，但是他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却不能够被原谅。这也是很让人敬佩的一个地方吧，因为雷鸣老师他本身是一个老师，却不是一个作者，所以在文字的描述方面更偏向于专业学术一些，而对于描写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塑造，可能就稍微会弱化一些，是不是？ 说实话啊，因为种种原因吧，其实也是刚才这个黄山介绍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事儿说出来了。我估计呢，我分析啊，肯定是有这方面，就是作家他的工作背景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方木他这个系列侦探惊险悬疑作品《心理罪》的作家雷米老师，他的个人经历啊，包括他的一些资料呢，并不是很全。当然这个毫无疑问，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事实嘛，对，就是不管是方木还是雷米，他都不可能和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的世界级的这种影响力相提并论。 对， 但毕竟还是我们国家的一位本土作家。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这个了解，对于雷米的了解，可以说得上是知之甚少。这个也没有关系，这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相信今后如果说雷米老师能够继续的笔耕，继续的创作，或者是方木系列，或者是其他系列心理罪系列的作品，相信还会被更多的读者所熟知和了解啊。其实呢，这一点刚才黄山在谈到这个雷米的时候，已经把雷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和柯南道尔不同的地方已经点出来了。柯南道尔相对于雷米而言是一位古人，他那个年代19世纪的时候的这个打击犯罪的这个侦探，就是从教科书这个角度来说，技术水平跟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 而雷米呢，有一点跟这个柯南道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柯南道尔是个医生，而雷米呢是一个心理分析师。这个决定了雷米他的小说有很多地方，他的人物的设计、对话和情节基本的这个架构，就是我们常说的侦探小说的轨迹模式，和福尔摩斯非常非常的不同。到底是哪些的不同？这些不同又锻造了怎样的一个新型的侦探方木？下一时段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如果按照作家雷米的设计，他现在还在人世，他还活着，而且他已经工作了。他工作了以后，他就是担任了成为了一名警察，他还在破案。那我想，我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相信或者期望方木能够追上福尔摩斯，不论是破案的量、数量还是质量，都追上。当然，说实话啊，今天这个黄山，我们今天来谈这个侦探的时候，把雷米小说的这个主人公方木拿出来，有点冒风险。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我就想，如果是雷米老师真的知道我们在分析和评论他的方木，如果哪句话说的有点，怎么说呢？ 欠妥了。 欠妥，对对对，或者有点尖锐的话呢，那想我怕雷米老师一生气以后就不来我们节目做客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好吧，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上面比对了两位作家和两位人物，但实际上呢都是蜻蜓点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详细的来分析一下福尔摩斯和方木的异同。这个福尔摩斯呢，我先简单的说说啊。我认为他和方木呢至少有一点是很像的，就是这两个人呢性格都非常的孤僻。这个方木的孤僻呢，刚才你说过是有原因的， 对， 之前他也不这样。那福尔摩斯的孤僻呢，可能因为在小说里面作者没有做太多的介绍，这是小说风格的作家创作手法的不一样。因为柯南道尔那个年代并没有更多的关注于人们的内心活动，所以他对福尔摩斯内心活动其实描写是很少的，都是福尔摩斯怎么在判案、怎么在断案、怎么在侦探、怎么在抓坏人、抓凶手。福尔摩斯从来没有反观过自己，我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所以我们无从知道福尔摩斯何以会成为福尔摩斯，但是方木何以会成为方木我们是知道的，一会儿黄山会做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这儿我就说，福尔摩斯的性格和方木至少有一点是一样的，性格孤僻，远离人群。同时呢还有一点两个人也很像，就是自视都很高，都很傲娇。这也是他们性格孤僻的一个副产品。性格孤僻的人一般来说对自己要求都比较高，看的都比较高啊。这也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福尔摩斯几乎从来不使用心理分析这种方法。他使用了，但他使用的只是通过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人在接受他讯问的时候手在颤抖，或者是眉毛在跳，或者是神情慌乱，他就认为他有鬼。这个不叫心理分析，这个我们常人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如果按照专业的心理分析师的这个角度专业的做出结论的话，他可能会说这些表现、这些面部的表情、细微的东西也未必就一定能证明就是他一定是凶手，或者他有鬼，他没说实话，他在说谎，或者证明了他说谎，但是他说的谎也未必就一定直接指向他就是真正的那个幕后真凶。就是这一点是福尔摩斯和方木的不同之处。以我很浅陋的了解对这两个人物的不同点或者相同的地方也就能说到这儿了。下面交给方木，哦不对，交给黄山。好吧，你来吧。 好。方木呢，他就像警长立新先生所说的，他首先是一个有着非常高的天赋的这样一个人。警察丁树成，也就是书中的一个角色，曾经说过啊，方木他是有察觉犯罪的天赋，这为他后来成为警察埋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伏笔。当然方木呢，他在书的前两部书中依然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后来他成为警察中间是有存在一定的波折的。最开始他并没有考虑过要从事警察这个行业，或者是他周围的包括 亲人，他的母亲，他的爸妈，他的爸爸，还有他的警察朋友，都不是很希望他从事警察这样一个行业，因为他本身曾经受过犯罪者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给他的打击非常的大，他所在面对犯罪时，他有一种想要探寻真相的这样一种渴望，同时也存在着对于犯罪凶手邪恶一面的这样一个畏惧，所以他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最终他走向警察这样一个职业道路是非常的波折或者是曲折，当然大家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就可以去仔细的阅读雷米老师的这一系列著作，在这里我们就不过多的进行阐述。首先我们就说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述的是这一系列作品的前两部嘛，第七个读者和画像，那么就说他在画像和第七个读者这两本书里面的主要的角色以及他角色所呈现出来的形象。首先他是在第七个读者当中，他是一名学生，是一名本科生，而在画像当中他是一个研究生，一个硕士生。当然在这一期间他已经虽然是一个学生，但是他已经开始接触到一系列的刑事犯罪案件，并且帮助警察破获了一系列的案件。这也为他在警界也可以说是有怀揣着侦探梦想的一些学生当中都留下了传说，或者是像神话一样的一个存在吧，就人人传颂。当然呢，他的破案手法就像警长所说的，跟福尔摩斯是有很多的不同的。他的破案是更加的从犯罪者的心理角度进行出发，而不是根据传统的刑侦，从现场的细节，当然现场的细节也很重要，而不是通过这些细节去推测整个犯罪者他潜在的行踪，或者是一系列的犯罪行为，而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细节或者是观察来得出犯罪者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剖析他的体貌特征以及他最隐秘的内心活动，这是最为困难的，也是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方木所接触到的一系列案件，它都是连环型的杀人凶手所创造的案件，所以可能在破案的过程中还会有新的案件在发生，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他跟犯罪凶手、犯罪嫌疑人进行角逐进行争斗这样一个场景的呈现。可能如果不尽快的把案件破获，不了解出犯罪凶手的杀人动机，那么他可能还会继续的杀人，继续潜行下去，那么就会对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隐患。而这个角逐贯穿着他雷米老师这一系列的作品当中，他通常都是一部作品只讲一到两个系列的系列案件，这也就很深入的将读者带入进去，了解这一整个破获案件的过程和一整个犯罪凶手与方木这个侦探形象他们之间的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也让读者进一步的深入进去，了解进去这一整个系列案件是怎样发生的。同时在整个描写故事塑造当中，雷米老师为我们呈现了很多的细节描写、心理活动的暗示，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到方木他一个原本活泼乐观向上的这样一个大学生，在经受了心理创伤之后又怎样坚强的站起来跟犯罪凶手做斗争的这样一系列的故事。 这当中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介绍方木，原因大家也都清楚，因为福尔摩斯呢，说实话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比我们更了解他，更内行，不过呢，我们肯定也会兼顾，就是福尔摩斯他所代表的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的，刚才说了，教科书式的侦探，这类的侦探呢，更多的要通过 就是罗列在书中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出现在犯罪现场以及周边的各种明显的或者是隐性的不容易被发现的各种迹象、蛛丝马迹、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证词。其实在侦探小说当中的证人证言证词呢，不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比如说像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系列侦探小说人物马普尔小姐，她有的时候她就是所谓的证言证词，其实是她在乡间听周边的边上的老太太或者是一些什么老小姐啊，或者是某一个老绅士，老小姐的意思就是一直单身呢，哎对，或者是什么教堂的神父啊，就身边的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只言片语，谁那说闲话唠嗑，有那么一两句话让他听了进去，他突然之间恍然大悟，明白了事件的真相。过去的传统的侦探小说里的侦探基本上是靠这个来发掘事实的真相的，案情的脉络，谁是真凶都隐藏在这些里面，这也是侦探小说最迷人的地方，最迷恋读者的地方。大家在这里面就像是在一个迷宫一样沉进去，然后呢跟着小说家按照他所指引的线索，根据各种各样的证据，就像我们在游戏当中一个迷宫游戏，那么每一个人会进不同的房间去找，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那个捉迷藏游戏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整个的模式是一样的。对，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呢真正掌握全局的还是作家，他最后要告诉我们你猜对了还是猜错了，这就是古典侦探小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叫做轨迹模式。福尔摩斯也概莫能外，我们在看福尔摩斯经典作品，不论是四千名还是他最初的作品血字的研究，可能血字的研究相对于后面的作品而言呢稍微显得简陋了一点，细节给的比较少，但是你像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等等，这里面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对话，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现象，什么半夜有女人在哭啊，沼泽地里面出现的瞪着血红大眼睛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啊等等，一开始都让你觉得毛骨悚然，觉得这不是人干的，当然最后结局告诉你就是人干的，而且告诉你这是合理的，为什么他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是传统的侦探小说。但是在雷米的，其实雷米的小说严格意义上说不能叫侦探小说，因为他没有谜，他的谜实际上他不需要读者去解，当然你可以随着作者的笔触情节的进展去猜，但是实际上他也不太需要，就像在迷宫里面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一样，他不太需要这个。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用他的心理分析的这种知识来告诉你，就是这个案件他的很多的就是制造这个凶案的元凶，就像在迷宫里面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一样，他不太需要这个。那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他用他的心理分析的这种知识来告诉你，就是这个案件他的很多的就是制造这个凶案的元凶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一个罪犯犯下滔天罪行肯定是非理性的，肯定是令人发指，肯定是不能理解和认同的，不能接受的，这都对。但是在小说家的笔下，实际上是在像雷米这样的一个职业的心理分析师的这个笔下，一定要给你一个确切的或者是理性的答案，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就好像这个作者塑造的这个侦探方木一样，他告诉你方木为什么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性格孤僻，远离人群，没有朋友，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种在学校那样一个大家特别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他会选择这么一个甚至于类似自我放逐的生存方式呢？刚才 黄山介绍了，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受过刺激。对，也就是说他用这种理论的基础来解释很多的犯罪现象。嫌疑人凶手之所以这么干，一定和他的童年经历或者和他早年所受到的创伤，个人的这个乃是甚至于是某一种心理刺激有关系。其实这个东西解释起来很简单，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家里面大人会吓唬我们，我告诉你说啊，你要不听话我给你关在小黑屋。有的小朋友小的时候，年轻人啊，就是后来长大了，小时候他就被家里人关过小黑屋，这个给他的心理上实际上增加了很浓重的阴影。可能之后这个阴影其实没有治愈，因为心理的疾患有的时候很难治愈，它不是说我们得感冒你打个什么吊瓶或者吃点消炎药板蓝根很快就好了，不是。心理疾患会在内心存留很久，你认为这事过去了烟消云散他已经忘记了，但实际上在他的人生的某个时段碰到某个事情，一旦刺激了，受到刺激之后，他会一下就把过去的那些暗黑的记忆重新又翻出来。其实在我们经历当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很凶险的一个场面，我们认为忘了，等到我们长大碰到一个类似的场面的时候，一下就会想起来，对吧？一下就会觉得特别害怕，好像又重演了一样。这就是心理啊，这就是心理暗示啊，对吧？所以在这个方木的这个作品当中，作者给我们更多的提供的是一个心理的世界，就是当我们走进不论是侦探还是凶手的内心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被震撼到。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介绍两位侦探的经典案例。我看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是不是请黄山先把他那边所知的方木的经典案例给大家介绍一下，不怕剧透啊，没关系。好的， 好的。那么我下面先就像前面所说的，给大家讲解一下方木他的一个案例，也就是雷米先生这一系列著作当中的第一部，叫《第七个读者》。第七个读者为什么以这样一个名字进行呈现呢？跟读者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是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一个元素是读书卡。读书卡的存在，让把一系列的案件，看似毫无逻辑的案件、毫无关联的案件进行了串联，成为了一个系列案件。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为大家讲述。在书开篇的时候描写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祥和的校园环境，方木他还是一个很乐观很阳光的这样一个大学生形象，在宿舍里跟寝室的同学打闹嬉戏，但是就在这样一个祥和的环境当中，凶杀案件出现了。首先是同宿舍楼里的一个男生，他被人窒息而亡，死在了宿舍楼里的厕所。第二起的凶杀案件是一个研究生的师姐，她被伪装成是自杀坠楼。第三起案件是一对情侣死在了学校的操场上。这一系列的案件作案手法都不同，甚至是有的案件被看起来像是自杀的行为，但是就在短短的几个月之间发生了这一系列的凶杀案件，让警方很是疲惫的进行查案，也让学生群体当中进行一系列的恐慌。但是在方木的心中，他并不觉得这一系列案件是毫无关联的，他隐隐的有一种直觉，这就是一个人所为，就是一个人做了这三起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张借书卡，这张借书卡上写了先前三起案件中有三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他就除了第三起案件当中的一对情侣当中的那个男生，他没有出现在这张接触卡上面，另外的三个人都出现了在这张接触卡上面。方木就觉得这是一张死亡接触卡，只要出现在上面的人都会被那个隐藏在背后的犯罪凶手所杀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警察，也告诉给了自己的舍友，他们在一起讨论。但是警察判案并不能单凭这一张毫无逻辑毫无关联的接触卡就进行认定这把它列为一个破案的关键或者是突破口。直到第四起案件的出现，方木的女朋友在元旦晚会上，元旦晚会的舞台上当着几千名观众的面被犯罪凶手进行了杀害。而犯罪凶手因为他们是在表演一个舞台剧，在舞台上有一个魔鬼杀害公主的场景，而魔鬼的扮演者是方木他的舍友。方木当时观看了整个案发过程，他隐隐地感觉到那个本应该是他舍友的所扮演的魔鬼有一些不正常，体型要比他的舍友看起来大很多，而且与彩排时的表演完全不同，有诸多诸多的异样，他隐隐感觉有什么不对，但是他阻止不了，悲剧已经发生了，他不敢面对这个事实。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他的女友在他面前被犯罪凶手进行了杀害，而他的舍友本应该是那个魔鬼的扮演者被发现了在一个洗手间里，全身除了内裤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双手双脚都被绑着，看来也是一个犯罪凶手所进行的受害者。更为关键的是，他的舍友也出现在那张借书卡上，很奇怪，本应该是出现在借书卡上面的人都应该被杀害，可是他的舍友却没有，这给了方木破案的希望，同时也给了他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判断错了，但其实他内心一直有那一种想法，一直有一种想法，犯罪凶手或许就潜藏在这张借书卡上，或者是就这张借书卡一定是跟犯罪这一系列的犯罪案件有所关联，但是他找不到突破口，因为他也曾怀疑过他的舍友，但是据他舞台剧发生的那一天所看到的形象跟他的推理显然是不符合的。直到过年回家放了寒假，他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他发现因为他看的是成龙先生的一部动作片，他发现只要自己的动作足够敏捷就可以将双手双脚绑住然后再进行挣脱，他发现可能视线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也许凶手就一直潜藏在自己的身边，听了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案件分析还跟他进行着争斗。等到他先是给警察打电话绑住然后再进行挣脱，他发现可能视线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也许凶手就一直潜藏在自己的身边，听了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案件分析还跟他进行着争斗。等到他先是给警察打电话，但是警察的电话一直打不通，结果他就自己一个人前往宿舍去阻止犯罪凶手进行下一起案件。但是当他赶到宿舍楼的时候，他只看见的只有一片的火光，好像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犯罪凶手终于把魔爪伸向了他，决定解决掉他方木，也就是跟他一直斗智斗勇一个人的生命。但是这个时候宿管阿姨出现了，宿管阿姨阻止了他的舍友也就是吴涵进行下一步的犯罪动机。 好吧，我觉得时间已经够了，那个你已经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很复杂的故事讲完了，再次感谢黄山，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导播小哥。那么今天的午夜侦探社呢就到这里，最后一首歌呢献给大家，是